城寨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即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传媒的老兵，做过电视台，做过电台，做过报馆，做过杂志。在多伦多，在台湾都参与过报纸啊，同埋呢个杂志嘅新杂志、新报纸嘅创刊。但是网台好特别，网台是一个冇门槛嘅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啊，人人都可以入场，冇任何嘅 support， 纯粹地就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节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无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认真、更严谨，因为纯技术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黄伟文。大家好啊，琴日你喺度等呢、這个啊区议会点票等到咁夜，今日都可以起到身听我做节目，都首先好多谢你。咁更加多谢我哋啲听众質素好高啊，啱啱收到个 message 呢，就话俾我听，喂，台湾嘅选举制度，佢哋话喂，20岁就有权投票㗎喎，而且唔使登记做选民，同你香港冇得比㗎喎。你香港要满21岁仲要咗去登记。咁我明明就係选民，你唔登记唔俾你选，点解我唔登记唔俾你选啊？台湾话唔系，台湾我唔使登记㗎喎。选举事务处会发票通知去你屋企，呢个就係户籍。户籍个屋企一到20岁佢就会提醒你去投票。你攞住个投票通知书就可以投票，唔使事先登记为选民啦。制度嘅成唔成熟就系咁，重唔重视公民？咩叫民为贵？君轻，民贵君轻，孟子嘅哲学理想，个政治理想就系咁样啦。嗰、那个系你老细，佢根本就系个权利已经有噶啦。佢一到达一个适当嘅年龄就可以投票，唔系登唔登记。我叫你通知，通知你去投票嗱，请你个 invitation 嚟嘅，嗰、那个系请柬嚟嘅。咁香港你话点样要走向呢条路？我哋要第一，即系首先，我哋要明白，依家目前作恶嘅系西环，西环依家喺个地下管治，有权无责。一个政府有权有责，越透明越能够负担到责任，而由选民作为监察呢个政府。目前使用权嘅叫西环，佢冇负任何嘅刑责、任何嘅责任、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都唔需要负，而佢指挥嘅就系一个傀儡政权啊，一个林啊。梁班子喺度运作緊禍港殃民嘅行为。嗱，呢个方式我哋要面对，面对就係话要打破一种方式。打破一种方式就一定要打破佢哋嘅铁票个比例，令佢比例唔比重。唔比重即係话佢哋预算要保护嘅目标人物，佢哋阴点嘅人物唔可以俾佢当选。咁就只能够靠高嘅投票率同高嘅啊登记选民率。呢个我哋永远要记住喺心里面嘅。你话喂，我唔知边个好，啲名真係唔识，我依家发觉要抄低佢哋啲名都唔容易啊。今次见到啲已经赢咗啲输咗嗰啲，有啲隐含啲，喂，有啲争好少票，有啲百零票，咁有啲目的系存在要戒票啊，戒票系戒咩票？因为你戒唔到中联版啊核下个名单啲票嘅。掉翻转佢就可以戒你哋啲票噶啦，呢个搞清楚啊！因为呢个大家个目的唔同，因为佢哋靠掌心雷票、铁票、政治丧尸票，咁呢个你戒唔到。但系佢戒你嘅票就容易啦，因为有人嫌急进，有人要缓和，有人觉得你卖港，有人话你乜，有人话你唔够激，有人话你太激，有人话你唔应该啊犯法，有人话你犯法得嚟啊，仲要咁戆居自己去自首，系啦，每个唔同。因为个法进度唔一样，意见唔一样，百家争鸣嘅年代，佢戒你嘅票，将你嘅票源唔集中到，唔集中到就突显一铁票嗰个影响力。嗱，呢个本质系咁样，但系仍然俾佢哋千算万算里边都计算唔到，好似林作，林作系完全计算出嚟嘅处境嚟嘅，系咪啊？谭香文一个唔漂亮嘅议员。我就揾个靓仔，依家有现场嘅听众就质疑佢话林作唔系叫靓仔，喂，凡事系相对嘅啫，大佬吓咩我都话咯，你去一啲地区城市见唔到女仔嗰啲，猪扒都变貂蝉啊！三年未见过女仔坐紧监，佢突然间有个女仔送货入监狱处，或者嚟探监，系咪啊？一样靓到飞起啊！大佬只有眼耳口鼻得噶啦，咁 林作坦白讲，头先有人提出啦啊，咁系咪好过何君尧？我肯定认为林作好过何君尧。何君尧衰格，简单地一句，同样系律师，嗱呢个叫律师啦，冇错，呢叫 solicitor， 系咪做个律师会主席啊，乡绅。嗰種秒嘴秒舌嗰啲，覺得高你一等，我有錢啊，啊又律師啊，專業人士嗰種態度咧，好清晰。林作唔係只係小孩子，小孩子喺香港傳統嘅價值嚟講，係即刻全部優秀嘅。喂，佢真係考入牛津嘅噃 ，first degree 嚇，你搞清楚，牛津劍橋啲 first degree 好難入嘅，唔係以後嗰啲 MBA 咧，俾錢一讀嗰啲呃神騙鬼嗰啲，嗰啲係為你班中國人啊、亞洲人而設嗰啲 MBA 嗰啲就係騙局嚟嘅。但佢嘅 first degree 你試下真係考入去就知道難喺邊啦。咁當然你話唔係牛津一定叻人㗎，係咪啊？劍橋都出過李國章啦，咁啱唔啱啱係咪啊？所有地方都有問題，但係香港人好崇尚名牌，你記住，牛津劍橋就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就是哈佛耶魯，係咪啊？唔通你攞個菲律賓乜鬼博士啊？咁你同哈佛耶魯個博士比啊？咁呢個都係事實，香港人好鍾意啲年輕個樣唔黑你憎。是吗？你话如果佢唔系叫靓仔，睇企喺边个度咯？企喺王国兴隔篱前，咁佢认为林作点啊？系咪优秀人士啊？系嘛？无论学历、品味、女朋友，系嘛？咁你企喺钟树根隔篱会点啊？企喺谭议员啊，即系前呢个民建联主席啊，啊谭耀宗隔篱，你觉得会点啊？喂，嗰又似嚿番薯，系咪？凡事係相對，咁而喺香港嚟講，我哋做人父母嗰啲啊，哇！呢位細侄嚇牛津㗎嚇大律師啊嚇喺青紅嘅 champa 嚇呢個講呢個女朋友原來係十優講者劍橋 law school 當屆講者啊，哇！全部都係真係 best of the best， 佢係計算出嚟，係針對譚香文呢種專業人士，你回歸我大狀，你係香港啊！读大学毕业嘅，我呢边就系牛津大学毕业嘅，我下下隔食隔卡住你，系嘛？你系唔好话谭咏麟丑样啦，不漂亮得咯啩？不漂亮仲要额头写个蠢字嗰啲，嗰啲咁嘅样嘅，系嘛？咁你不漂亮嘅女人，我搵个漂亮嘅年轻人，你作为一个啊中女，我搵个啊青春无限2600多票啊，初次出道20多岁僆仔，喂！真係有腰有馬，你話呢個唔係將來永遠將來嘅香港嘅政治明星，我就唔信。佢係繼謝偉俊之後，呢個係西梁西環重點培養嘅啊目標人物。如果真係要傳統左派已經失去咗形勢，已經得唔到年輕人嘅心，呢啲就得到年輕人嘅心啦。有錢、靚仔、專業。买600多万嘅楼掟出嚟，为咗选举就买一个星河名居670万，系咪？你条骑呢龟，储个首期都储一世啊！仲要唔系宅男，我唔系咩？嗰啲叫做咩啊？佢有个名词嘅，而家讲嗰啲即系啲买房打嗰啲咩咩咩系咪啊？我知建本其實斯文，我想講個粗俗啲，不算都唔緊要，即係嗰啲收埋睇細仔嗰啲，嗰啲叫咩話？咩讀咩讀 L 係啦，佢唔係讀 L 嚟個大佬，佢係個女朋友，個女朋友唔係流喎大佬，佢女朋友係女拔萃，當年係十優狀元，跟住獎學金地去呢個劍橋讀 law school 嘅，翻嚟亦唔係走呢條路，翻嚟選港姐，我讀書贏你。选美赢你，我做人赢你，我本来就一个成功嘅人士。喂，佢女朋友咁噶喎，两个加埋，喂，仲唔绝代双骄，系嘛？咁你又点会唔重点培养咧？呢啲就系喺佢哋希望培养新嘅当年贫穷年代嘅娴姐啊、谭耀宗啊，就对抗刘千石个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嗰啲啦，喺街头、喺观塘、喺路边同你女工登记，依家冇女工啦，你梗系揾你呢啲啦嘛，崇优嗱，所以变咗咧，你要见到嗰个趋势会咁走噶啦，佢哋计算，但系仍然都。赢到，但系赢到你开咗个头好紧要。中出杨志170多票，喂，林作大律师有2600多票嘅，输几百票俾谭香文。谭香文，喂，扎根咁耐，曾经入过立法会，系咪公民党成个党去 backing？ 呢家佢无人无勇嘅，表面上无人无勇啊吓，但系好得好多香港崇优啊嘅香港人 尊敬啊，羡慕、渴望前途无可限量。佢唔系大华国科授科员、哦，佢唔系冇参加会议考嗰啲咁嘅啊劳工子弟嘅学校毕业生、哦。佢真系一直嚟讲，用香港价值系成为嗰啲 best of the best 嘅香港产品、哦。系啦，就系、是、咁样嗱、啊，所以变咗你话大妈冇唔得香港人心。林作同佢个女朋友今届港姐叫咩名我就唔记得啦。咁嗰个人一齐嚟跳舞，你冇得批评咯啩？牛津剑桥大联合系咪啊？喂，咁样就可以攞到佢哋认为嘅新票源。咁呢个系一个开发有待开发嘅路。传统嘅东方三博士输咗两个，钟树根同郭佩凡嗱，呢啲已经落后于形势嘅啦。虽然都系博士系嘛，黄金末若雨雨香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佢哋发觉喺真正落到投票呢班新嘅投票率嘅区域嚟讲，喂，你唔得，因为真系实在唔得。相对呢个新嘅后起之秀啊，佢哋阵营嗰边，林作就系襟睇好多啦，年纪又好，真系背景又好，学历又好。但系林作嘅缺点在于乜嘢咧？嗱、啊，优点就系缺点，缺点就系在于机巧、灵活、游走。呢啲人优秀得嚟咧，佢成日觉得人都系蠢人，得佢自己读过书，佢受过教育，受过外国洗礼，受过一流名校嘅啊训练，所以佢睇唔起你哋。佢讲嘢嘅时候游游走走，唔踏实，只眼鬼鼠，系咪啊？唔 commit， 佢以为最成，即系最着数。你呢个 poster 系咪啊？世界唔系非黑即白，佢找嘅第三条路。你谂下呢啲聪明人嘅说话，聪明人。但系有个问题，就系你藐视咗群众，吓你唔信任群众，唔信任选民，系嘛？你自己作为自己系好似优秀分子嘅自觉太高啊！咁呢个亦系将来佢自己嘅问题。但系呢个可以洗练嘅，只要挫折得噶啦，挫折令佢成长嘅。最近你听下陈慧娴演唱会，同佢啱啱八几年出道唱《千千阙歌》就唔同咗噶啦，系嘛？相识也是偶然啊！嗰啲嘢，佢唔系同咗，点解挫折咗？为咗圆自己嘅梦，喺最红嘅时候洗手江湖，走去美国个镇仔，读一个唔知名嘅大学，圆一圆大学嘅梦，翻嚟颜色变咗，系咪啊？个歌迷唔见咗，场地冇咗，个男朋友都冇埋，一个人孤独地，系咪啊？喺国内揾机会。丰富咗嗱，佢个优点就系天生嗰种金桑子，同新马一样，八十几磅，五尺都唔够高，未发育个细路女，哇，嗰、那个声带不死金桑嚟嘅，系啊，但佢冇咗梅艳芳同呢、这个徐小凤嗰种喺街头操练出嚟嘅沧桑，对生命嘅喟叹，佢拔高完美嘅声线，但系问题欠缺咗人生嘅质感。依家林作就系欠咗啲质感，佢未够挫折，佢觉得自己聪明、学历高、blue blood 系嘛，同你哋班咁嘅骑呢怪唔一样，所以佢用言语聪明地游走于记者之间。佢讲意见嘅时候喺两边讨好，唔作 commit 嘅里边，佢以为咁叫做聪明。呢、这个系年纪，但系用年纪可以操练到出嚟。呢、这个系将会系未来嘅建制重头新星，好明显地。啊！就算出年嘅立法会选举已经可以重新披甲噶啦，再战江湖啦。咁东方三博士嗰啲摆明一个时代嘅流走啦。即使有西环嘅 blessing 眷顾，系嘛？钟树根、郭佩凡，另一位博士奇怪嘅效果就出现啦，就系黄暴东，有个美女对住个野兽，照计用生物本能投票咧，都唔使投嘅。美女歌就叫做啊尤慧晶，你话识佢几多少？我唔识，我识佢靓女一个咋，我就知道咁多啦。三个字如果唔抄低都读唔到出嚟，叫尤慧晶。咁但系梁美芬咩样？即系外号比一般呢啲咁嘅啊低级香港人叫佢嘅鼠王芬，咩样？大家亦唔使讲啦。嗱，如果谭香文嘅不美丽。额头挂住个蠢字，梁美芬嘅不美丽，额头就作住邪恶两个字噃，系咪啊？一个邪恶嘅野兽型嘅中女，对住一个美女型嘅 係咪清新美女正气嘅尤慧晶边个会赢唔使问啦啩。但结果唔系喎，赢个系梁美芬。嗱，我哋做新闻嘅人成日讲，人咬狗又叫新闻，狗咬人就唔系新闻。凡亲画面现象唔合理嘅背后就有故事㗎啦。咁呢个现象唔合理啊，咁呢个就奇怪嘅黄埔东。喂，黄埔同我有啲渊源嘅。我一生人第一层楼就系喺黄埔买㗎啦，黄埔花园当时已经 around 1985年啦，如果冇记错 ,36,700 到啦，好似如果冇记错咁重，买流花㗎，排队买流花。好似帮人买添，唔知俾钱人哋买买个丑嘅啫，其实嗰啲嗰个时代。咁啊，供个月供一成首期嘅啫，30,000蚊可以仲可以买楼噶啦，跟住叫你上去胡关里罗度坐喺度一大棚，好似咁嘅 QE 急症室咁，一大班人，咁有个师爷走出嚟同你训话训一轮啊，你买嘅就系个里面个壳啊，咩四缝墙系你嘅，天花系你嘅，地板系你嘅，外边唔可以得外边冻门啊，唔可以由其他颜色，外窗唔可以改变佢嘅，你知乜嘢？忽然话咁就要俾钱㗎啦，跟住就好似排队攞诊咁呢，即係去啲嘅医院咁。律师必见个律师啊，嗰、那个唔系律师嚟㗎，我讲嘢嗰个人有条马拉佬出嚟咁同你班成班人嗰啲咁嘅所谓业主训完话咁，跟住你发觉排队发觉做手续，跟住要佢做晒嗰嘢，跟住就系咁样㗎啦。所以我喺嗰个时候开始已经对律师嘅行业极之憎厌，其实系啊，即系佢哋赚嘅基本上系阴质钱嚟嘅。但系问题黄埔我起码都住咗几年啦。依家成为咗我人生最大嘅污点同耻辱啊！因为黄埔花园嘅选民摆到明一件事啦，系咪啊？原来系集体盲人区嚟嘅，咁新光盲人学校真正嘅校舍要转啊，就转喺黄埔，因为都唔系视力问题，系个品味兼埋佢真正个啊个眼光系冇睇唔到嘢，你先分唔到呢、這个啊尤慧晶同梁美芬，我都唔好讲嗰啲高层次嘅嘢。两个人摆你面前，作为基本动物嘅本能，你就去咗呢个尤慧晶度嘅系嘛？啊，你会去梁美芬度，所以变咗嗱，呢啲个问题就显示咗一样嘢。咁以后喺我个履历嚟讲，我就拆咗我住个黄埔花园嗰三两年啦，系嘛？三四年度都住咗，住咗三四年啦。啊，三四年我要拆咗佢，因为我唔想同呢班咁嘅骑呢怪一齐啊，除非佢真係清清楚楚话俾我听，原来嗰系主要嘅本港最大盲人区，咁我就基于呢啊唔会同呢、這个啊视障人士有歧视嘅态度呢，我先发觉可以原谅呢个黄埔东嘅选区嘅，係咪？咁点解梁美芬会赢呢？你话我因为佢有梁烟成，梁烟成背后有个神囉，哦咁都得。宗教就係咁嘅啊！通常你知道咩叫骗子呢？一到危急嘅时候就攞自己嘅宗教出嚟讲，嗰啲一定係骗子。我话听呢个就好简单啦。啊，官人愚昧睇呢啲嘢啫。其实咩叫骗子？当你唔信佢嘅时候，佢同你讲：我基督徒嚟噶嘛，我点会呃你啫？系嘛？我哋啲基督徒嗰啲仲唔系骗子？喂，咁样讲嘢都唔使问阿贵，真系叫唔使问阿贵，嗰、那个就系叫骗子啦。嗱，骗子嘅定义系点嚟嘅咧？就系咁嚟嘅。咁所以变咗呢，你话斋人要观察。观察乜嘢呢？就係话观察呢啲咁嘅票数唔够嘅时候，佢啲宗教领袖出现。佢啲宗教领袖喂魔鬼牧羊人，以近呢几年梁振英执政之后都此时彼此起落。点解佢哋要对冲返嚟？因为就梁振英同中联办一向个对冲原理嚟嘅。你占中三之后个牧师，我得搵啲牧师做魔鬼牧师同你对冲返。咁因此到牧师同牧师之争又含混件事。当谭香文作为老巢嘅嗰个区，黄大仙区，我就揾个大律师同你争，吓、啊、呢、这个就系掉翻转佢哋认为嘅美女对野兽，又系系嘛？我揾个大律师同你嘅会计师嚟争，嗱、啊，佢哋全部用咁样计算出嚟嘅，但系佢哋嘅计算会失误，失误喺边度呢？就系在于新嘅选民加入，一有新选民加入，其实中联办系离地嘅，你记住，凡有权力而冇责任嘅人都离地嘅，因为佢冇输嘅打算。佢亦冇输嘅成本，佢亦冇输嘅责任，喺呢种情况之下，自然地就离咗地嘅。即係话一个被行政垄断嘅人嘅行业，佢一定冇战斗力嘅，啊，一定系人事问题好多，一定里面好多。嗱，我哋就系咁样，我哋可以要观人于微，就要咁观。最近睇到两单新闻，都系同习近平有关。你见到习近平见奥巴马嘅时候，好似小学生咁啊，对脚拍住嘅。嗱，我哋自己问下自己先。我哋见人嘅时候，只脚点摆嘅？ 你留意一下，你今日见工，如果你好紧张份工，你嘅脚会点摆啊？大家喺梳化度，即系当平排咁坐，你嘅脚系翘住啦。奥巴马翘住，我留意奥巴马见习近平同见呢个普京，佢都翘住脚，我哋叫二郎腿啊，摇住个二郎腿。但我哋见到习近平咧，好少翘脚嘅，佢只脚个膝头哥拍住就尊敬。开少少冇咁尊敬，擘得好大就好唔尊敬。咁你再比较最近习近平见三个人，你搵翻新闻图俾你睇下㗎啦。一个系奥巴马，一个系马英九，一个系梁振英。你睇佢个大髀个擘法系唔同嘅。佢好明显望对住呢个习近平嘅，习近平对住呢个奥巴马嘅时候，佢系尊敬啦。呢、这个一啲都唔出奇，只要你对中国跑过中国，或者识过呢啲大陆人，或者你对中国新闻有少少认识，或者你跑过中国新闻，你就知道大陆嘅人呢其实就好崇美嘅。嗰种崇美净系做非理性嘅崇美。佢讲美国乜嘢都好嘅，有仔女梗系我去美国读大学啦，系咪？啲钱梗系运去美国啦，能够买屋梗系买美国屋啦。咁其他都系跳板嚟，佢人生嘅总目标就系美国。你见到班领导人，见到政治局成员嗰班咁嘅儿女、老婆喺边度，你知嘅。咁所以佢哋觉得美国乜都叻啲嘅。咁事实咧，佢哋成日将美国作为对手，将向下边同人民讲美国最大嘅敌人，乜都系美国搞鬼嘅，系咪啊？今次啊，佢哋个中国国足啊，赢唔到香港队都系美国搞鬼啦，摆到明系啦。所有都美国搞鬼嘅。嗱，佢对人民仲咁讲邪恶嘅。唔好睇佢係咪呀，好似啲阿妈同个仔女讲唔好信靓女，靓女全部都冇个好人係咪呀，因素素都咁讲啦，因为佢自己都靓女嘛係咪呀。但实际个内心里面佢知道你个仔一定搵靓女嘅。你一张无忌谋你谋你咁辣亲个个都靓女，你得佢魔教咩教，总之靓女就搞掂係咪呀，嗰个反而掉返转。你就算揾到个武当派峨眉派，咪一样又系有问题，靓女有问题，成本书上传递个信息系咁。习近平对住呢、这个梁振英嘅时候，唔系㗎喎，似粤剧大老官做官嗰啲感觉，两只大髀擘到最开咁企喺度，咁样嚟讲嘢㗎喎。掉返转见到梁振英，你敢唔敢翘呢个二郎腿，好似奥巴马咁？唔敢。嗱，习近平对马英九，你见到佢系种亲近嘅感觉，有啲嘢真系想倾嘅。对住梁振英，纯粹就真系摆个官威出嚟，压开两个大髀，纯粹系想听你，都有少少嫌佢烦嘅感觉。对住奥巴马，我有少少追女仔感觉嘅，系嘛？柔情千款，其实习近平系一个好深沉嘅人。佢都想啊名留千秋，佢唔係要益马英九，佢一定有啲动作想做緊。所以佢见奥巴马嘅时候，佢係要求嘅。嗱，最近呢美国嘅有个智库呢就已经即係出过一个消息，就话习近平见奥巴马嘅时候呢，其实私人会面三个钟头，佢要求一件嘢啫。就是单独背面的时候就说其实他要两年时间。最近刚刚个智库流出了一个消息出来。两年时间是什么意思？他要两年时间来掌控解放军和中共的高层人事变动。需要两年时间是什么意思？你要同时奥巴马讲他的目的就是想说这两年来他不能够有战争，他要搞定。你见到国足来香港的表现，对上一场喺深圳对香港港队嘅表现，唔系香港嗱港队呢个完全掌握咗香港民情嘅气氛，佢同我哋嘅梁班子政府啱啱相反，梁班子完全唔掌握香港民情，港队嘅足球队掌握咗民情，佢知道大军压境，喺共产党污染香港之下，佢能够守住，最紧要守住，佢哋唔系要赢，要零比零。喂，大陆喺国际足协排名84。香港排名145，真係强弱悬殊，大军压顶，14亿中国人里面揀出11个最好嘅球员出嚟对付你一直都唔强嘅香港队，係咪近呢30年唔係南华精工嗰年代喎，係咪唔係当时咩 啊三條煙嗰啲南華三條煙年代嘅港隊，依家香港嘅港隊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冇資源、冇球場、冇配合、冇前景。你班國足全部嗰啲係咩廣告啊、咩代言啊，全部賺緊嘅幾千萬一年。喂，我哋啲球員頂多兩皮嘢個月嗰啲嚟嘅啫喎。係啦，咁樣都能夠同佢打和，打出漂亮嘅一仗。睇想睇咩呢？想講，其實同中國嘅國足，你睇到中國解放軍一樣，基本上係冇作戰能力。表面上好似好強大，十四億人揀人出嚟我都唔點。但係其實你留意一下。中國係你話佢係運動強國，但係佢唔可以有群體運動同埋有對手身體接觸嘅運動。中國啲運動咩叻啊？大家記唔記得啊？田徑、射擊、體操、跳水、跨欄、排球都得啩？女排隔咗個網，隔咗個網都 OK。總之唔好同對手有啲身體接觸，一接觸就唔使傾㗎啦。籃球啊、足球都唔好問啊嗰啲。系嘛？点解中国人唔懂同人相处？因为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系敌人嚟嘅，冇信落嘅，冇欣赏嘅，冇 teamwork 嘅。喂，呢种咁样嘅喺运动场上显示出嚟嘅效应，放诸喺军队，从边有作战能力？系嘛？呢家系嗰啲盲目嘅愚民，啲蠢嘅啲大陆人咧，先觉得我们有咩核武器？核咩武器啊？人哋都殺咗你啲中國人啦、啊，你試下走去轟炸 ISIS 啦、啊、伊斯蘭國啊，冇咁嘅冇能力。你只能夠對內啊，即係哈哈霸霸。對內你有權力、有特權、有制服、有武器、有人多，仲強凌弱，仲暴寡，欺負維權律師，欺負天安門廣場學生，你綽綽有餘。但係作為對外打仗就好似國足咁。全部都話又幾巴閉，又幾盛，又話唔知咩來自主要恒大球員。哎，唔好講啲嘢，講出嚟笑死人啊！喺旺角場打場細喎，啲草南方草北利北方球員喎，你唔好講埋啲咁嘅嘢，成日都唔好聽嘅。即係講出嚟覺得你，咦，小學雞到仲衰過吳克儉，一個月睇三十本書嗰啲，咦咁樣嘅，即係你人真係厭惡嘅。點解啊？就係、是、話其實你見到中國嘅軍隊。经过江泽民呢二十年，任用郭伯雄同徐才厚嚟控制军队嘅人事任命，即系用钱买位，基本上整个军队已经腐烂咗。究竟习近平同呢个奥巴马讲需要两年时间，目的系乜嘢？佢要做啲乜嘢？佢要做大事，佢要名留千古。咁佢系咪想做台湾嘅？佢等于做大陆嘅蒋经国？扭转成个历史命运，否则嘅话，如果做一个胡锦涛坐喺度，嘻嘻哈哈十年咁啊过咗噶啦，系咪啊？贪贪污腐腐烂，自然有钱人送上嚟嗰度，佢啲仔女自然就哈佛，佢冇仔啦，个女自然读哈佛，都读紧哈佛啦。不过吓个家族自然有人俾钱，个个一家富贵，系嘛？一定系咁。但系问题，我谂佢不甘心，佢要两年时间。嗱，观察佢嘅身体语言，就要从呢种背景开始。嗱，我哋休息阵间，翻嚟下半部分嘅一家之言，我哋讲下传统中国嘅智慧里边点样观人于微啊？